元兑美元0.668。港金报17,100元，比上日收市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2美元，卖出1837.9美元。港汇指数95.1，冇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香港人道年奖2021， 得奖者洪基正医生， 透过灾难研究和教学工作，提升公共的备灾能力。我们没能力阻止灾害发生，但我们可以做更好的准备。人道精神就是了解别人的需要，互相扶持，用心关怀每一个人。 想知道更多好人好事，即上公共事务专业重温颁奖礼精华。 香港人道年奖202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歡迎大家收聽今晚的廣東廣西，哇，我們聽眾應該多了一點，啊，因為這個疫情嘛， 啊 啊，很多人出街，今天你電台都是，哇，個交通通道你都難以置信，嚇 到我以為我們今晚要講疫情，不懂得講啊，那些不懂 得說。今天講這個紅軍突圍之後到遵义会议，咁即系差唔多成个长征啦，系 嘛？唔系， 未到啊！ 绝对唔系，绝对唔系， 绝对唔系。 即系嗱，蘭昌興佢冇同我哋前一排讲， 系啊，有上集噶， 同今次系有关系嘅。 系 前一排我哋讲叫咩咧？个题目叫做中央红军突围之前，今次咧就第二回叫中央红军突围之初。个初咧，即係我根據事實係咁樣嚟到形容，嚟到描述長征嘅。咁即係長征咧係事後講嘅。 係對。 事前冇長征呢回事。中央紅軍突圍嗰陣時咧，有兩種講法。宣傳咧就叫做大反攻。 係。 宣傳啊，即係文件上面就動員大家大反攻。啊，咁咧。在軍事上呢其實就是突圍，突圍是去哪裡呢？是大家都知道的啦，是去湘西，即是去湖南西部，去找賀龍，找王震二六軍團，那麼 失敗了。 不是，你要搞清楚，不是賀龍走了，已經賀龍走了啦， 即是沒啦。 你是1934年10月開始在瑞金，即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出發的，但是賀龍11月已經走了，你還沒到，即是賀龍又保不住他那塊地，又要走了嘛，所以大家都不是長征這回事。我今日嘅题目讲之初，点解讲之初咧？我定嗰个时间 系 就系到遵义会议，即系1935年1月中。咁大家知啦，34年10月到35年1月 系 得两个零月嘅啫。而呢个长征咧系足足一年嘅，系34年5月到35年10月先至完嘅。咁所以呢个时间上面， 网度写话去到1936年10月咯。 嗰个系中央红军。 中央红军， 我而家讲嘅唔系三大主力回师，我所以个主体叫中央红军嘛，佢主语叫中央红军 啊 嘛。 系啊， 咁佢长征系一年嘅啫， 系 34年10到35年10。 咁所以到遵义咧，只不过系得两个零月， 系又有啦， 所以就叫之初。好啦，咁同距离嚟讲咧， 系 成个世界系得两件事系最大嘅，一个时间、一个系距离啊嘛， 对，系啱。 个距离系咩咧？从呢个江西嘅瑞金出发，到贵州嘅遵义系几多咧？两千零里。咁你同二万五千里，你比起嚟，即系一个零头都冇，所以佢同长征系冇关系嘅。 哦， 啊，即系我同而家同兰昌兴，同冇听上次嗰啲听众咧，嚟解释一下点解我哋定个题目唔叫做长征之初，而系叫做中央红军突围之初，即系必也正其名啊嘛。首先， 啱呢个啱嘅。 好啦。咁我 先講句啦，大家可以上網咧就抄翻嘅，係要大約三個禮拜前啦，即係香 歡迎大家睇。 係啊，紅軍突圍之前。 好啦，咁今次呢個中央紅軍突圍之初，呢八十日裏邊，我想講清楚幾件事嘅。 係 啊，第一件事已經講咗啦，就係長征之初不長。啊，并唔长， 亦不是精， 时间又唔长，距离又唔长，个目标咧叫咩咧？叫千刀， 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佢个刀本来系喺瑞金，而家守唔住啦，走啦，放弃啦， 系 嗰块土地，嗰块土地上嘅人民唔要啦，走人，千刀迁去边咧？准备迁去湘西，但系到遵义嗰度咧，有心思思开完遵义会议，想喺遵义嗰度建都喎， 系 啊，有过呢个文件噶，啊，咁呢件事就系一个。 即系话刀咧就未定嘅， 唔系你嗰个刀唔守得到啊？唔想你想 佢都想揾个根据地噶嘛？ 即系一路走北平去南京，南京去北平啊！ 佢即係想揾塊根據地落腳，如果唔係帶住啲傷員，帶住成個咁嘅後勤，帶住啲非戰鬥人員，好慘啊！點打仗啊？第二個咧，就想講，即係同蘭昌興喺度商量一下。佢呢個之初，即係呢兩個零月咧，佢打嘅仗啊，因为有一仗好大嘅就叫做湘江之战啊嘛， 系啊系啊， 红军嗰仗惨到由八万六减到剩翻三万啊嘛， 系， 即系呢个咧系历史嘅描述，但系我认为咧，唔止系咁嘅，即系呢一段又好，成段二万五千里又好，打嘅主要唔系军事仗，而系政治仗，呢个我想倾嘅， 系 啊，第三咧就讲咩啦？讲遵义会议啦，主要讲。党史就系话遵义会议就定乾坤，毛泽东咧就掌握咗，由此咧就掌握咗呢个中国革命同红军嘅个舵啊。 系 吓，我睇事实，又不尽然。 哦， 不尽然。遵义会议那个作用啊，不尽然啊。咁一阵慢慢倾。 好， 第四咧，再有时间咧，就讲呢个用兵如神嘅问题啦。百战百胜咁。好啦，咁我就啰啰嗦嗦。而家轮到阿刘博士你嚟讲。 冇咩补充啊，我跟住你走啊。 唔好咁讲， 因为可能湘江志业讲咗啦吓，湘江志业啊， 讲咗好多次 啊。系啦，系啊，真系。最犀利嘅 嗱，我嗱你 話湘江嗰啲條河就淹到紅曬，話水裏邊啲魚咧係幾多年當地嘅老百姓係唔食嘅。 哦， 呢啲文學作品，點會唔食啊？啲人窮到飯都冇得食，唔食魚。即係我哋要同馬恩次同埋一啲即係對紅軍呢一段嘅歷史唔係幾清楚嘅咧，要講一啲事實，講一啲古仔。嗱，比如講讲嗰、那个有一种讲法就系以人画线，以路线画线，呢个中共党史里边好常用嘅一个逻辑，啊，即系毛泽东冇出嚟就打败仗，毛泽东一出嚟就光芒四射，一阵大家听啲歌仔都系咁唱噶啦， 系啊， 咁第二咧就系点解红军要打败仗咧？损失咗根据地嘅95%，损失咗白区嘅100%， 是咁講噶嘛，係嘛？點解咧？因為路線唔正確。原來咧係黃明、李立三、博古呢啲啊，極左，啊，到到毛澤東掌權以後咧，就一帆風順啦，從勝利走到勝利啦。咁咧有幾仗咧就講明唔係咁嘅。 嗯嗯嗯， 即係話毛澤東咧就個戰略戰術非常之靈活。 嗯， 吓佢唔会死守嘅， 系 李德啊嗰啲咁嘅博古啊，呢啲领导人咧就叫做不放弃一寸土地，啊、要决战， 嗯， 而且要短速出击， 嗯， 吓咁华东咧就唔系，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 嗯， 咁但系我哋睇一个事实， 嗯， 即系李德掌权嗰阵时咧，都系打运动战嘅， 系 呢一仗咧好有名。水浒个湖啊， 系 叫做湖湾， 湖湾 台湾个湾， 系 水浒个湖，呢一仗叫做湖湾战斗。 嗯， 事发喺1933年11月中。咁、呢个湖湾战斗咧，就系、李德啊、博古啊、周恩来啊，佢哋策划同埋指挥嘅。 系 个思路系乜嘢咧？ 嗯， 就系、用一部分兵力调动敌人。 嗯。引到佢周围走，哎、 即系将四面包围嘅敌人咧，引出去，然后咧，即系红军嘅主力咧就踎喺一边侧击， 系 即系运动战中打佢、 嗯， 然后要求喺运动战当中咧食掉佢弱嘅一股， 嗯， 从而咧就打破咗呢个五次围剿， 第五次围剿系啊， 系啊，咁啊一二三都系咁赢嘅， 系， 咁但系李德都系咁，都想咁， 系， 但系事实咧 就唔得， 即系计划是美好的啦，事实是残酷的啦，啊、事实咧就真系呢个一个军团红七军团啊，红七军团真系出去诱敌， 嗯， 咁但系诱敌咧就俾人食咗一嚿，即系。都好啦，如果诱到都好啦， 诱唔到 啊！但系一三军团咧，大家都知道，一军团系林彪，三军团系彭德怀，呢啲系毛泽东嘅外将，又系红军嘅主力嚟噶啦。一三军团咧，想即系拦腰打汤恩伯、宋希濂，但系唔成功，即系打唔喐，又输咗。咁呢度就要睇一个细部啦，即系个细节。魔鬼就喺里边啦。 系 个细节系乜嘢咧？红军系好搏命， 系 好勇敢， 系 好唔怕死。但系问题嗰啲武器装备实在太差 太差。 我哋都唔讲飞机大炮嗰啲坦克嗰啲嘢吓，我哋就讲枪步枪。 嗯， 啲步枪咧系老旧嘅步枪、 嗯， 最惨咧子弹咧系翻身嘅子弹。 哦， 即系唔系原装货。佢首先啲子弹 唔够多啦，肯定啊！ 子弹得几粒啊？ 子弹里边嗰啲火药啊，又系土制火药，即系红军自己制嘅。 系， 所以嘅杀伤力， 打中都唔死人。 又唔准，又唔远，杀伤力又唔大。 系， 咁即系只系解释呢样嘢，就连刺刀都唔掂。 哦， 即系刺刀系自己嗰啲拦截打嘅，你唔系人哋啲钢嘅，即系 一吉来就 国两军用嘅 钢水不足， 德国刺刀啊嘛， 系 咁大家知道德国钢水系咩事噶啦， 一定 咁你即系呢样最基本嘅嘢唔得，其实输最根本系输在实力， 系 实力。 人數咧，人數都唔夠人啦，係、嘛？ 人數絕對唔夠啦， 爭好遠啦，大佬。 即係而家講緊係實力全部唔夠。 係。 咁仲有一個故事咧，好過癮嘅，可能阿劉博士聽過。好打得嘅紅軍嘅將領咧，有一個叫粟裕。 係啊， 粟裕巴閉啦。 係 啊。即係甲午戰爭嗰陣時常勝啊，七戰七捷啊咁。即係紅軍嗰陣時，佢都好打得。 係。 問題係。頭先即係話嗰啲家伙唔得啊嘛，係嘛？咁所以佢係紅七軍團嘅參謀長，兼一個主力師嘅師長。但係據而家即係中共嗰啲歷史寫，就話呢一仗咧點解唔得咧？就係、一個主力師，見到飛機嚟炸，冇辦法，就只有走 啦。 佢冇對空武器，又唔懂得點樣防空，仲有咧，國民黨兩架裝甲車，唔係坦克啊，兩架裝甲車啊衝過嚟啊， 就已經驚曬啦， 成個師崩潰， 哎呀， 防線， 即係你攞咩打佢咧？係嘛？子彈又唔得，手榴彈又唔得，咁你燒佢又唔掂。總之就係呢啲個叔叔叔嘅回憶錄寫嘅、 哦， 所以我哋喺呢個細部咧就知道，即係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打唔破咧，唔係路線嘅問題， 係 亦都唔係毛澤東係邊個指揮嘅問題，而係真係。摆住喺度就实力唔得嘛， 即其实后来好多争论嘅一个咧就系话红军从中央突围，有人讲咧就系逃跑路线。咁而家你实际上你人哋包围你，你继续喺嗰度，你咪输晒咯，系咪啊？你反而突围，你仲行出条生路嚟， 咪走系一定要走嘅，唔通坐喺度死咩？ 系，但佢走之余，佢又想歼灭下你部分嘅主力啊嘛。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不是，他主要走啫，保命啫，即是能够走到去湘西和贺龙那里重新放即是 聚合 站稳脚跟放低啲伤员找到粮食和弹药的补充咁先有得打嘛。 开辟新的根据地。 你打到冇得打啦咁。 咁但是正如你讲贺龙都唔喺度啦 ,11 月。佢 唔知道嘛。 即係另外揾地方行咯，即係其實就係一邊行一邊揾新嘅根據地。當時係根本就係漫無冇目的嘅， 咪即係見步行步、啊。 即係後來毛澤東嗰、那個即係話四渡赤水啊，即係用兵如神嗰度。其實佢就係過咗嗰唔得，咪又翻轉頭，翻頭又過又過又過咯，四次啊， 又翻過嚟、啊就是，即係呢度唔掂又走翻過去對面。 最簡單就係唔打硬仗，因為打硬仗第一 衰架。 打硬仗咧係時間長嘅，遊擊戰同運動戰咧，即係打唔到咪走咯。如果你打硬仗坐喺度打陣地戰咧， 哦你唔得。 咁你一坐喺度走唔喐啦，你就死梗噶啦。 係啊 係啊，即係好似嗰兩方志敏帶住嗰個七軍團同十軍團，最後全軍覆滅。 點解咧？停咗喺度。 唔係走唔喐啦已經。 哦， 你前面打唔喐，你走 東南西北轉咯。 就走唔喐，咁方志敏咧，佢作為呢個七軍團、十軍團嘅政委，佢係算係臨危不懼嘅。其實佢本人已經走甩咗噶啦。咁啊，睇見即係啲部下仲主力仲喺度包圍，佢就翻轉頭。當然你翻轉頭都係送嘅啫，都係好嘅啫嚇。所以呢啲又唔關邊個咩指揮嘅事，同埋勇唔勇敢都唔關事。就是整个实力，整个实力不够。所以你讲到即系长征，佢个目的 系 咁啊。当年有一个名记者叫范长江，大家都知道范长江好有名嘅。但系佢仲有名嘅一件事咧，系到陕北以后去采访。采访讲到呢个长征嘅事情咧，毛泽东咧。就滔滔不絕啦， 講自己啲威水史 啊！好多嘢，時間問題，我先講一樣， 好啊、 就係講嗰個選擇根據地同埋選擇長征個終極目標， 係想去邊？ 係啊，毛澤東就話：佢話一路變緊嘅， 係 啊，一路變緊嘅。佢話放棄咗江西以後咧，最初目的去湘西，頭先講咗啦， 係啊，唔得啦。 即係嗰陣時根本諗唔到去25,000里之外嘅西北，諗都諗唔到嚇。佢、話首先咧係命令呢個蕭克同王震嗰個陸軍團去揾呢個何龍嗰個義軍團， 係 啊，話係探路又得，話係火力偵察又得。點知咧探咗路係一條路啦，即係佢過得你又唔過得啦，已經係咁回事。 係 咁後尾咧又想喺三峽嗰個地區咧過長江，但係追兵追得太緊。呢度就話雪鵝，雪鵝呢個樂昌佬即係廣東啊，啊樂昌大家知道，其實係既唔樂又唔昌，係一個好貧瘠嘅地方。即係幾年前我去到仲係咁貧苦嘅。係啊， 佢係石灰岩地貌，即係冇，即係嗰啲嘢好難生 長，種唔到啊， 係種唔到， 養只豬都養唔大嘅， 係啊， 因為人都唔夠食，俾咩佢食咧？ 係 係嘛？咁薛岳咧追得太緊，不能立足呢、這個毛澤東講嘅。佢話就想咧喺貴州，喺貴州咧嗰塊地方，點知咧話貴州四面受敵， 哦， 而且貴州太窮， 讲明系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即系咁嘅地方，即使你喺嗰度即系建立根据地 都冇用， 冇得生存，冇得生存。 系啊，你资源唔够啊。 咁跟住咧就想去川西北，想去川西北，但系点知咧去到川西北咧就爬雪山过草地去到嗰度咧。荒蛮之地， 仲 少数民族，又系唔能够立足嘅。 系 啊，所以咧就系、是、张国焘咧，佢翻转头咧系有一定道理 嘅。哦，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就听听啊，头先马鼎盛提过啲歌啦，《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啊。 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医生， 慢慢咧 Delta 可能就会被 Omicron 取代，因为 Omicron 佢嗰个传播性系更加高，咁佢嗰个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所谓系优势咧，系慢慢就会取代咗 Delta。你睇翻个 Omicron 变种病毒咧，其实就算打咗两剂咧，

我哋要讲专业会议边个参加嘅。 嗯， 啊，咁啊，首先咧系政治局常委同埋政治局委员，有参加权， 嗯， 其他嗰啲咧你都系列席嘅啫。 嗯嗯， 啊，即系讲到唔好听，邓小平当时系咩啫？咩都唔系。 嗯， 啊，佢话诶，我参加，系你参加，你哋做咗咩咧？ 系 啊。你是記錄啫嘛？你當時身份是咩咧？ 係 紅星報主編，喂，真係數唔上嘅喎！而家打緊仗喎，你紅星報係嘛？ 係 好啦，政治局委員首先係博古， 嗯， 總書記， 嗯， 啊，三人團成員 係 咩叫三人團？一陣你請教劉博士。第二個周恩來， 嗯， 紅軍總政委， 嗯嗯， 兼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嗯， 喂。呢呢个咩身份啊？呢、这个、三人团成员， 嗯，仲有李德啦。 第三个张文天， 张文天，嗯 嗯，政治局常委，常委， 嗯， 大家嗰阵时都话毛主席，毛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嗯， 唔系佢，系张文天， 嗯， 张文天嘅总称叫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 嗯， 毛泽东系咩主席啊？ 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执委主席，咁你搞清楚呢啲先得噶嘛？ 系 系嘛？check身份证睇下，系咪三粒星啊？ 系 唔系啊嘛？系嘛？蓝昌兴，你解释下三人团。 最主要系当时咧，毛泽东系被排挤嘅， 系 即系大家好清楚，蒋光山跟住佢哋 系 朱德帮毛泽东打埋嚟嘅， 系 跟住咧就扩展到去瑞金， 系 见到啦。咁咧就王明就後來就等等從呢個蘇聯嗰邊翻嚟啦，咁啊真來咁啊從北區就撤到蘇區啦，即係四一二之後就根本你就企唔住啦，就撤到嚟呢邊。咁實際上咧就係實際上就係呢、這個毛澤東打下咗井冈山嘅京畿地，咁啊成個咧包括三次反圍剿，嚇、完全成條軍事路線咧都係。是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人定下来的，包括整体的游击战的思想。 嗯、 当时你实际上就是 你都沒 有就是游击战嘛，是吧？就是啊，就是打游击战嘛。 仲有咩战可以打啫？ 咁李德嚟咗之後咧，就要御敵於國門之外嘛嚇。咁啊嗰時係中國蘇維埃係一個國家嚟，要御敵之國嘛。咁你明顯你就係輸咗嘛。咁原來後來就係有一份。第五次圍繞的時候，蔣介石定了一個是鐵桶包圍的一個政策， 步步圍 繞。那份情報呢，就是就怎樣通過一個地下交通員呢，就是將自己的牙齒打爛了，變成一個黑煙，送到去整個就是蘇維埃，就是中共的核心人知道，哇，大件事啦， 系嗰、那个系政治局委员嚟噶，嗰、那个系啊，非同小可啊， 所以明白咯，即系话你如果仲固守江西，你就死定噶， 系 啊，你所有人只能够跳出外线， 即 系从军事上嚟跳出外线去寻找一个新嘅根据地，所以咧先有后来就叫长征啦，开头实际上 就叫邓维啦， 就系。東突西突去找一條路係就未定嘅，到底去邊度？咁你包括即係我之前講上一節講到係過咗雪山草地之後，張國焘翻轉頭， 張國焘翻轉頭， 佢當時佢八萬人啦，係嘛四方兵八萬幾人，佢覺得去到陝西根本就陝西嘅糧食嗰啲係養唔起咁多人噶嘛，佢翻去四川係。天府之國嘛，梁初咁，但係佢又冇諗到另外一樣嘢，四川軍閥係不容你嘅。 哦， 即係你翻轉頭，你又點咧？咁當時仲有一個大嘅背景，就係北上抗日，即係呢個叫做政治正確啦。喺政治同埋軍事上係分開嚟講，係嘛？即係你後來所以共產黨能夠生存落去， 就係因為 有咗西安事變嘛，係嘛？冇咗西安事變，你根本就係啊！ 嗱，我哋再解釋一下，你中國共產黨喺遵義開呢個會議，叫政治局擴大會議。 嗯嗯， 佢從呢個法理上面咧，係冇權利撤銷一個總書記，撤換一個總書記 嘅。係點解咧？ 啊？总书记是中央委员会选出来的嘛、 哦、 你是政治局 擴大會議， 嗯， 你邊有權做呢件事呢？ 嗯， 咁當時政治局委員，頭先我哋講咗啦，博古、周恩來、張文天呢三個係常委， 嗯， 你以下嘅朱德、毛澤東、陳雲係政治局委員，係參加呢次會議， 嗯， 但係呢次會議個正式議程係乜嘢呢？ 係 博古做呢個主報告， 嗯。 文件咁写噶， 系系系， 周恩来作副报告， 系啊系啊， 张文天做反报告， 哦、 嗯，唔系佢呢个程序系咁样样嘅， 系系， 呢啲报告系讲咩咧？系讲紧呢个突围当中大败仗， 嗯、 大家检讨， 嗯， 检讨完咗咧， 嗯， 但系你作出咁大件事， 嗯， 系撤换一哥嘅大事， 嗯， 你。呢、這個政治局擴大會議唔足以有權咁做，點解咧？你政治局缺咗席王明，喺莫斯科，康生喺莫斯科，張國焘喺四方面軍，項英喺瑞金，任弼時喺紅二方面軍，你要呢班友坐埋一齊，咁先至。叫做真正的會議啊嘛， 未夠開會人數，未夠合法法定嘅。 仲有三人團係咩意思呢三人團係最高嘅決策， 係 即係紅軍嘅戰略去向。 係 三人團係邊三個咧？博古、周恩來、李德啊嘛，即係呢三個人開完呢個會議後、有變化，變化係乜嘢咧？常委變咗邊幾個呢张文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常委， 五个 系啦， 系、 大家留意、哦，毛泽东系排第三嘅啫， 系 啊， 呢排名绝对分先后， 系 梁山伯排座次，冇得 前途一定签约， 系 冇嘅， 冇得签约，呢、這个凳一定唔可以乱坐嘅， 系 吓、啊，好啦，咁呢个系常委， 系 常委嘅排座次， 系 吓。啊仲有軍委咧， 係 佢唔係叫中央軍委嘅喎，叫中央革命軍委喎，中革軍委 中 革啊，嗰、那個大印係咁樣。 係 呢、這個軍委嘅排座次係咩咧？ 嗯， 周朱武， 嗯， 號排第三。 哦， 周決策呢、這個係專業會議嘅決議。 嗯， 周係決策人， 即係所有軍事路線、軍事嗰啲冚唪佢。 朱係制定人。 係。 無是參與人、 哦、 你搞清楚這個前後、哦、你不是說當時哇好像做戲那樣現在所有那些 神劇都是這樣是一天光晒逛逛逛逛紅旗一舉毛澤東企中間不是的 是 不是這回事 但 這個呢其實、都講得很清楚的因為實際上呢就所有的黨師都說當時是在这个职务上是并没有解决毛泽东的最高领导权的职务、 哦、 但是实际上呢所有的军事指挥权呢就交到给毛泽东即实际上周恩来呢其实他知道他自己打仗不得他所有东西都要靠毛泽东去后来才有遵义会议后所有的仗你包括四道赤水你过了一次又回转头过了一次回转头全部都是毛泽东去指挥、不是周恩来去指挥的、所以實際上咧，就係呢一條以後嘅長征路線，特別係中央紅軍嘅路線，就全部係毛澤東去帶、最主要係呢個問題。當然到後來，到後來真係開黨嘅大會係到四五年啦，即係你能夠坐 七大前 係啊，你能夠坐得齊，定幾時啊？但係一人一個跟佢哋要真係坐齊先去到嗰陣時。 唔係關鍵，唔係都要坐齊。關鍵是七大前咧，經過整風， 係 經過整風，將王明徹底打倒， 係 將周恩來徹底批判， 嗯、 周恩來深刻檢討， 係 認衰仔， 係 咁先至樹立咗毛澤東嗰個絕對權威。我此乃後話不提，就只係講專業會議今次咧， 未冇 佢完咗之後咧，係派呢、這個。众神 系 陈云 系 攞住呢个决议去到莫斯科 系 先去上海先啦，去莫斯科等共产国际批准 系， 因为你中国共产党系共产国际一个支部， 嗯， 你讲乜嘢系你嘅提议 系， 即係要我簽名先算數。 哇！咁好好耐喎，你 講緊喺呢個之前，喺呢個之前，中共中央叫臨時中央，你搞清楚。 所以毛澤東幫呢、這個蘇共嘅矛盾咧，就係嗰陣時就已經結落嚟㗎啦嚇。即係佢喺瑞金嘅時候被排斥，被王明排斥，佢、就覺得係。王明因為是代表共產國際啊，咁但係咧， 王明當時個頭銜咧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咩、意思咧？即係佢代表中共喺共產國際工作，佢又代表共產國際指導中共工作，係咁樣一個。佢 間人， 王明冇做過總書記喎，即係佢個共產國際代表仲大過總書記嘅喎。 係啊， 佢王明翻嚟以後咧就話：毛澤東，你啲山丘裏面嘅土包子，你識咩馬克思主義，識咩列寧主義你根本都唔識。講實話，嗰陣時我諗毛澤東真係都冇睇幾本書。 係， 你 都 係都 睇啊，四幾年寫嘅。 你講馬列。嘅理論，毛澤東真係唔係嗰個層次。我唔係嘥你唔識外文，唔緊要，你睇咗中文都得。但 翻譯咗啦，嗰陣時共產黨書員有 就係、是、得有幾本嘅啦。共產黨書員啊，咩國家與革命啊，得幾本嘅啦。 係嘛？第一最初係陳望道翻譯噶嘛。 係啊，有係啦，就得幾本。 得幾本？ 但實際上。你王明嗰啲係直接係讀俄文 嘅，即係毛澤東最多嘅水平咪共產黨。 你講理論咧，就要講二十八個半。係啊，你講王明、郭古、張文天、王家祥，即係呢班係碌碌聲。如果開會一講，引經據典，成本列寧書背出嚟，所以毛澤東咪喺度博煙啦。你做咩啫？即係人哋講咩你不知所聞。 你唔識， 所以佢咪 嘥人哋。 話你哋言必稱希列， 係啊， 係啊，佢都唔敢講話，即係你開口埋口都話馬列，佢唔敢講。佢話你言不稱必稱希列啊，即係話你啲冚唪唥講外文，我唔識聽。 而且咧就當時咧就喺中共裏邊咧就已經係有咗一次教訓啊嘛。因為當時就係、是、周恩來咁，你喺上海搞咗三次工人起義嘛，咁、開頭就係學蘇聯啊，喺城市裏邊暴動，城市暴動去攞政權嘛。 工人階級 咁毛澤東話唔得嘛，要農村包圍城市嘛。即係呢兩條龍線就明顯就係、是，就係、是、你一定係農村包圍城市。 係啊， 即係實際上當時你共產國際 嘅 路線係 正統嘅馬克思主義，梗係城市嘅工人階級先係革命主嚟㗎嘛。你農民 根本冇農民係個 冇革命意識㗎嘛。 佢話農民呢個階級係反動㗎，係 啊， 落後反動㗎。 農民係資產階級，係小資產階級裏面一樣嘢。 佢自己擁有，又是嗰啲自己擁有自己土地嗰啲啊嘛。 三十畝地一頭牛啊嘛。 佢點會中意革命啫嚇？好，講到呢度又聽只歌先啊。郑少秋唱的叫做《天涯孤客》啊， 月亮光光啊。 去去去家千里梦回故乡上未秋风独流浪但要学借风霜冷落痛心岁月无情漂泊流浪那日那朝了倦还愁春流岸啊秋心陪念家乡最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黄大仙豪苑第一座的全部医单位住户需要撤离到检疫中心，当局晚上派员到场，安排居民登上专车前往检疫。在场的工作人员全部身穿保护衣，戴上面罩，协助居民撤离，亦有警员在场协助。豪苑第一座有三个同座向的单位出现新冠病毒感染个案。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说，大厦有住户饲养仓鼠，相信可能由仓鼠引起病毒传播，经喉管出现向上垂直传播，因此要撤离该座医单位住户。葵涌村下葵楼晚上七点起划作指明受限区域，围封强制检测。政府目标是听朝约七点完成行动。新增本地确诊个案中，有69宗是葵涌村居民或者去过葵涌村的人，当中27宗来自日葵楼，33宗来自影葵楼，2宗来自雅葵楼。至于千葵楼、碧葵楼、郁葵楼、春葵楼、绿葵楼、白葵楼和下葵楼就各增一宗个案。葵涌村有16栋大厦，至今已经有12栋大厦出现确诊个案。深水埗北河街庆丰大厦晚上七点起纳入指明区域，指明受限区域，围封强制检测。政府目标是在听朝约七点完成行动。卫生防护中心说，一名住在庆丰大厦在黄大仙凤凰新村一间发型屋工作的49岁女子确诊，怀疑带有 Delta 变种病毒，感染源头暂时不明。另外，大窝口村富德楼晚上七点半起围封强检，预料听朝七点半完成。日本东京都新增850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上星期一增加约4800宗。大阪府亦都新增超过4800人染疫。日本目前有16个地区实施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当局计划喺听日咨询专家意见后，将重点措施嘅适用范围扩展至另外18个地区。共同社报道，东京都的疫情持续，家庭内的感染明显增多。都政府在千代田区开设无症状感染者的住宿疗养设施，防止家庭内感染，将会在明日启用。里面设有约350个床位，有医护人员常驻。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到场视察之后说，希望民众家里面的儿童或者长者和可能造成传染的人保持距离，呼吁感染者使用疗养设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735点，下跌5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12点，下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6，日元113.95，瑞士法郎0.914，加元1.265，人民币6.331，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06美元，卖出1832.73美元。

好，翻翻嚟廣東廣西，今晚咧有呢個馬鼎盛、劉蘭昌同埋馬恩智嘅，咁啊繼續講紅軍突圍之初到遵，頭先我哋講咗遵義會議啦。 咁而家要講用兵如神啦。 呢個 喺1956年咧，中共八大嗰陣時， 嗯， 話當長篇講話裏邊咧就曾經講過， 嗯， 佢話邊度有人即係百戰百勝啊，我都打敗仗啦咁。佢自己就舉出四次大敗仗，四次，一次咧1931年， 嗯， 叫高慶於啊， 嗯， 土字邊一個於是個於， 哦，即係魚嚟嘅 高慶於，高慶於呢個戰役 係 第二個咧， 邊度嚟㗎嗰個 啊？ 呢個魚。呢、這個高慶於 魚應該係一個土遺址咁嘅，即係。 但係嗰場仗喺邊度打啊？ 仲係喺江西嗰邊嘅。 江西都係江西，都係江西。 嗯。 1932年咧，就喺呢個廣東南紅打輸咗。 嗯。 仲有咧，就係長征嗰陣時啦，遵義會議以後啦。 嗯。 四度赤水，兩次敗仗。 嗯。 一次咧叫土城戰役， 是啊、 就係佢啱啱揸 fit， 咁啊指揮土城戰役。 係啊， 第二次咧就茅台，嗰個茅台嗰次咧亦都係我指揮嘅咁樣。 係， 咁啊其中最即係、就是、最劇烈嘅一仗咧， 嗯， 就係佢指揮呢個一三軍團， 嗯， 林彪同呢個彭德懷， 係， 嗯， 兩個軍團大概係20,000+人啦， 係。 就打蔡廷佳十個團， 係輸曬， 即係人係蔡廷佳係少少啲， 嗯 啊，即係10,000+人， 係 咁而且大家都搏曬老命， 係 搏到咩地步咧？搏到朱德攞住支自動步槍，嗰陣時叫花機關啊，叫花機關，其實就衝鋒槍， 係 嗰陣時德國嗰啲槍咧係。嗰、那個槍管外面有一個金屬嘅散熱器嘅， 套住 好多窿嘅，所以即係啲紅軍叫做花機關。 係， 朱德就行出身啦，所以佢帶兵打仗完全熟曬嘅， 係 嚇，佢都要攞槍上陣督戰。咁嗰邊咧， 即係做咩啊？即係邊個即係？退后就棒死佢， 唔系已经大家杀到肉搏啦， 哎呀， 杀到肉搏啦， 系 彭德怀都拿刀啦， 哎呀， 但系蔡廷佳咧就双手用合子枪， 系 又系即系身先士卒， 哇， 即系双方都伤亡惨重， 系 李毛泽东咧就好老实，佢话嗰仗系打败咗， 嗯， 因为你系主动去攻击蔡廷佳， 嗯， 因为你人多嘛， 嗯， 但系打唔落， 嗯， 即系打唔落败退， 嗯， 蔡廷佳咧亦都损伤甚重， 系 都无力追赶， 嗯， 即系呢仗咧，你话系边个败咧，都好难讲，但系毛泽东就认系我系败， 毛泽东系惨败咯， 因为我系落重注。想 贏， 嚼咗蔡廷佳呢十個團，然後就打破咗佢呢個圍剿啊嘛，結果打唔贏，即係高佬蔡咧係犀利嘅，你諗下佢喺上海打嗰仗啊， 係 係嘛，即係抗日又搏命， 淞滬， 唉，但係即係打紅軍亦搏命， 係 高佬蔡，總之打到唔得咧，自己掹槍上陣就係。廣東話嗰句三字經啊， 頂硬上嘅之前嗰句， 唔係嗰句，係粗口嚟嘅， 咪就係話袁崇煥啊，袁崇煥啲兵講嗰句咯，係 咯， 乜頂硬上， 咁咧仲要補充一點咧，其實即係毛澤東嗰個十六字決啊， 係敵進我退嗰個， 嗰六十六字決咧係朱德嘅，唔係佢嘅， 係咩？ 朱德 嗱，你諗下毛澤東從讀書到教書， 嗯、 到 打過仗 到工人運動，佢、 嗯、 對軍事冇接觸㗎，係 啊， 佢對軍事嘅人之初係咩咧？ 係 1911年參加過6個月湘軍， 係， 但係冇仗打㗎。嗰陣時辛亥革命之後，佢真係去參軍， 嗯、 啊，咁咪做到大頭兵咯， 嗯、 但係。仲佢自己都認啦，係個書生嚟嘅， 係 啊，仲喺度睇報紙。喂，當兵嘅邊個買報紙睇啊？ 有幾多識睇啊？ 梗係全部文盲啦。咁、 啊、 到咗 掌握兵權， 嗯、 即係秋收起義。佢都唔係第一線指揮嘅。 係 當時秋收起義個司長姓段嘅。 係 嗰個黃埔軍校咯。 段咩槍啊？即係 嗰個係黃埔軍校嘅，即係佢係叫做咩？中國紅軍咩第一軍第一師？佢係即係呢啲咁嘅人馬嚟嘅。 嗯， 到打散曬咧。上井岡山剩翻呢個寥寥數百人，最即係最淒涼嗰陣時啊，打到係連個炊事班都冇埋嘅。咁啊，煮到飯點算咧？大家揾個手捧住， 哎呀，攬食 攬手咁乜？你食唔食啊？ 咁啊嚇，我起上嚟 鑊咗一個鑊， 揦都要食啦。 即係咩咩拎拎茶茶掉曬啦，即係毛阿東都要揾手捧住飯食嘅。即係嗰陣時開始大兵。 係， 但係經過幾個月以後咧，朱德上咗山以後咧，會咗師咧， 爭好遠啦。 因為朱德本身咧又係做兵出身，又讀過雲南廣武堂，德國嗰啲都唔講啦，就係講佢雲南廣武堂係學軍事，同埋帶兵從帶一個連開始，等到阿蔡鄂賞識佢，即刻戰場上提升佢做團長， 爆高啊都！ 佢嘅本事係乜嘢咧？佢係帶住一支邊防軍。在雲南邊境打土匪的、全部是遊擊戰運動戰所以即是敵進我退、那些全部就是那裡出來的、 他的經驗來的 咁你冇可能一個人係生而知之噶嘛？你毛澤東係通過乜嘢能夠總結出呢十六字決咧？其實就係喺紅軍嗰、那個。嗰一仗一仗，井岡山嗰度開始， 嗰度翻嚟 嘅。一個佢手下幾個，一個朱德。朱德曾經做過佢上司嘅。 係啊， 朱德係軍長，佢係師長啊嘛。 朱毛啊嘛，嗰時。 一個就彭德懷，彭德懷咧係代團長，其實彭德懷係營長，佢係代團長。咁啊，呢個平江反水，入咗紅軍。一個咧就軍校出身嘅林彪。黄埔四期生咁南昌起义嗰阵时系连长，咁呢啲系真正识打仗，知道起码军事地图要学先识睇嘅，大佬军事地图唔系揦埋识睇噶。点解南昌我哋话李德指挥，因为佢打过巷战，佢亦读过伏龙芝军事学校，所以佢俾咗指挥权佢以后咧，佢决定每一仗。点打？佢连机枪嘅位置都标喺地图上面。 碉堡对碉堡， 系 咁人哋有炮啊，大佬，你摆啲砖头碉堡，人哋钢筋水泥， 所以 系 碉堡对碉堡。 呢啲叫神理论， 系 神理论。 打其实佢都系被逼嘅。李德根本就唔系一个军事顾问，佢有个上司系军事顾问。大家喺苏联派到嚟上海，但系个上司就冇入到去，冇入到去根据地。佢嚟呢个上海嘅任务系咩嘢咧？ 系 押款员。 哦，带钱嚟。 佢系带钱嚟。 系。 两万大洋，当然不是孭住啦，即系总之佢就将呢两万大洋系从苏联攞到嚟上海。 即系当时咧，佢嗰个四度赤水嗰时候咧，毛泽东遵义之后咧，佢仲有一点咧，就系可能香港就唔系好经常知嘅，就系佢里边有几个，一个姓曾嘅，一个姓啊破密码，破得好犀利嘅，即系当时即系呢个。國民黨嘅部隊啲行蹤咧，佢哋差唔多基本上係了如指掌。咁自己咧就唔係，所以佢就容易 即係知道對方， 知道對方啊 邊扎人嚟，知所趨避。 嗰個叫王曾，王曾即係五年平軍銜嗰陣時少將。王曾原來係國民黨軍隊裏面一個通訊隊嘅隊長嚟嘅，係咪捉咗佢以後咧？咁啊加入紅軍， 係一次反圍剿嗰時捉嘅，好似 張飛讚報啊。 係啊， 當時即係國民黨軍 嘅電台全部係明碼嘅。佢怕咩？你啲賭賭賭報紙， 你都唔識 乜鬼嘢？點知有個識㗎嘛？ 係啊， 所以即係二次反圍繞最神來之筆就係捐窿捐罅，係即係喺 兩 分進合擊國民黨兵， 嗯、 分進合擊嘅時間、地點、計劃全部喺電台上講， 係 佢明碼全部收到， 冚唪呢個寫曬落嚟， 所以 知道曬。 毛澤東選擇裏面講得好清楚，佢話我帶住兩萬兵， 係 喺敵人兩個師嘅夾縫當中， 係 得十里， 係 五千米。系望望到五千米， 系啊， 就夹硬喺嗰度 穿过去， 穿过去， 系。 咁你打仗，梗系即系互相斗法，都系， 系啊， 都系出奇兵嘅啫，梗系要以强击弱啦。 即系 咁，但系你知道晒人哋， 如果 你 放阵 嘅揸好远啊， 打麻将我睇晒，咁点打？So head， 包括去到后来喺胡宗南延安嗰时候，同样系胡宗南啲部署，佢全部知道。 哦，呢、啊這个好紧要、啊， 呢个好紧要、 啊。嗰啲系胡宗南嘅副官，系共党啊嘛。 嗰阵时好多间谍啦。讲 到而家， 系 话啱啱有个新闻， 系 话呢个解放军嘅呢个特战部队， 徐经 练嗰个散降啊、机降啊， 系 特种兵啊，要去呢个台湾。斩首啊，点穴啊，同埋呢个喺地面指示呢个导弹嘅方向啊， 系 啊唔使啦，即系咁多年派咗几多共谍过去啊，仲有 台湾自己都赢啦，都差唔多过万啦， 唔系佢 台湾自己都赢啦， 仲有拆反咗嗰啲。而家 你唔知有幾多喺個兵喺軍隊裏邊添啊？ 仲要高層喎，你兵冇用喎，仲要參謀部嗰啲喎。 你而家講唔定呢個蔡英文嗰個副官都係嘅，好難講啊。 總之佢身邊咁多個，是但有一個你就死得啦。 即係間諜戰佢最叻啊嘛！呢樣嘢係 同埋我哋一開始講話紅軍突圍打政治仗咧，呢樣嘢就大家都知噶啦。 嗯， 即係佢湘江之戰咧，佢係唔好彩撞到石頭啫。係、嗯，其實一路咧開始入廣東，陳濟棠啊放水。 係、嗯，係啊，係啊，係啊。 閉咗陳濟棠放水嗰陣時咧，佢唔能夠公開講放水噶嘛。 嚇！ 佢只能夠通私人關係、非正式嘅關係，嗌你即係，唉。打槍朝天，呢個炸唔知等佢放，但好衰唔衰有個營長、團長之類嘅咧，冇收到風， 真打啊嘛， 搞到 佢又要縮又要走啦。 唔係佢真打係斷咗尾啊，你後尾走唔到嗰啲係非戰鬥部隊啊，咁你就賴嘢啦嚇，咁白崇禧又係。白崇禧咧，佢當時蔣介石係命令佢，又係防湘江，係廣西嗰個湘江頭嗰度，佢又唔係唔防，又唔係防，總之佢落嗰啲命令咧含糊其詞，意思咧就係話只要佢唔入廣西就得啦，即使佢入廣西咧路過都得，你又唔使同佢搏命，唔使認真，咁啊，通過啲渠道等紅軍知道，點鬼知咧？陰差陽錯， 係 佢下面就話：，哇！嗱，而家嚟啦， 嗯， 放過頭斬尾啊嘛！你嗌我，咁下邊嗰個司長就話：，阿白生，我斬大尾定係斬細尾咧？咁白生就話：斬細尾啦！咁，喂，後尾抗日嗰陣時。白崇禧同周恩来见到嗰阵时都讲啊，白崇禧就话：喂，好多谢你哋冇入广西咁啊。周恩来话：唉，好在你即系 斩细尾， 有条路过，俾条路行。但系嗰司长咧，佢话斩细尾，其实斩咗个大尾。 系咯， 系啊，就嗰度八千俘虏。 哇，咁咪真系大尾咯， 八千俘虏，真系真。你要知道嗰啲係咩俘虜嚟嘅，一啲咧係民夫嚟嘅，佢唔係兵嚟嘅。 即係擔住啲。 再一個咧，我哋上次已經講咗啦，紅軍突圍之初係兩次大徵兵，相距三四個月，每次徵兵五萬，五萬喎大佬。呢五萬裏邊。 已經蒸到冇曬噶啦，即係 好多啲細路仔， 唔係細路仔啊，大佬係地庫反胃油啊！ 嗰啲有機會仲走得快咁世界， 嗰啲有得走仲唔走？ 梗走啦， 係嘛？ 佢其實仲有咧，就係嗱，你睇到佢 咁蒸發都唔夠戰鬥力嘅，即係做下孤呢嘢。 廣東嗰塊越係就希望你 係。 借路而行， 系 貴系借路而行，川軍同樣係逼住你好，最後咩？只能夠去最窮嘅地方去到陝西咯。 王家烈啊，貴州王家烈啊，就是、送神，佢送神即係 送瘟神。 總之你旁邊就零白冷打槍嘅，你走就算數啦。但係有啲唔好彩撞正係佢嗰個地方，比如講佢呢個團係守呢個縣嘅，咁呢個縣嘅鴉片係我收嘅，咁你紅軍你係要打呢個縣， 我 唔俾你 打我啦。 講個同埋咧，有一個數字咧，大家應該留意一下。所謂中央紅軍出征嗰陣時係86,000，然後 去到 毛澤東帶住嗰支一方面軍去到陝北咧， 20,000+嘛。 你以為 冇。 5,000咋？ 哇！ 就睇到報紙話徐海東仲喺度咁啊， 徐海東引軍 係啦， 嗰 五千喎，你邊知人邊成軍啊？ 梗係啦，你要搞清楚，你唔能夠86,000+5,000就係紅軍長征嘅損失，非也。因為紅軍係一路行，一路損失，一路補充，一路補充，包括遵義咧。專二招兵都近萬啊！ 哇，夾夾埋埋啲一分鐘成萬人喎， 係啊， 即係100,000人咁滯啊！ 佢係一路損失一路俾，一路損失一路俾， 結果都散曬。 咁呢個仲係中央紅軍咧？你仲有其他咧？二四方面軍啊， 何龍損失都好慘啊！張國焘第一次同呢個朱毛紅軍合會師嗰陣時80,000。最後佢去到陝北剩翻40,000啫， 咁後來有西路軍， 西路軍冇咗20,000啫。 好啦，咁時間差唔多啦，咁阿基哥都喺度啦，一陣間咧又開始我哋呢個禮拜啲好歌送俾大家啦。咁那些年張偉基啊，咁聽晚咧就係、是。呢位朋友咧就啱啱最近過咗身，但係咧就我相信香港唔係好多人識佢啦。咁阿飛哥就請嚟劉佩瓊啊、黃維波同埋關夢南講呢個悼念下香港文壇嘅奇葩阿古蒼梧啊。咁亦即係佢真名阿古兆新嚇。咁嗰啲識佢嘅朋友咧，聽晚記得收聽啦嚇。唔識嘅就想即係知道下究竟呢位乜人嘅話咧，亦都應該收聽聽晚嘅節目啦。最後一隻歌啦，就係《遵義會議放光輝》，由呢個耿連鳳同埋楊逸然唱嘅。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Yeah.